哇，好啦，咁有一套咧又臨尾啊彈出嚟嘅 Netflix 嘅，不過我哋今日就純粹同大家會唔會算係介紹下同埋講下先嘅啫，正式係應該要等翻筆打翻嚟講，好啲佢好似 我哋幾個都真係只可以表面咁介紹 下， 我都兩個兩眼，我直情就唔好得唔好睇，對我嚟講啊呢套真係。 我直頭我開頭早幾年我睇人哋啲漫畫嗰陣時咧，我成日將。呢一套咧同銀魂係撈亂咗 嘅，冇搞錯咁先，咁啊真係好離譜。係 啊係啊，有機會有機會。 嗰啲佢哋又係著嗰啲咩衫，係攞住把刀啊，係。 我發現一次次地個顏色。 哦，咁唔係，咁銀魂著得潮啲。佢呢個真係反而佢。 喺我印象中，我成日撈亂。 哦，原來係咁，原來係咁，係啦。 佢又係有個矮骨骨嘅女仔跟住噶嘛，又 係。咁啊係， 係啊係啊， 咁啊係。是啦，好啦，咁到底是边套啊？我哋都冇讲，未讲。咁其实有几个译名嘅，系。 系。咁啊，正式名就叫做 Bleach 啦，系。 系边个先 ？Bitch。 Bleach。 哦，即系系漂白水，系啦。 漂白水，所以中文译名就叫做飘零啦。 系，咁点解叫飘零喎？唔系飘零喎。 啊！哦，個票啊，咁 票 咯， 係咯。如果佢連佢個字係嚟自個漂白水個字，應該係讀漂零咯。但係 漂零，係漂零， 就叫做死神都得嘅。 係死神啊！我哋係叫死神嘅，係啦，係啦，係啦， 係。 咁就啱啱就有套真人版，就我哋都。 其實佢係咪唔係怎叫做怎叫漂零咧？後邊好似有個字嘅喎，我見到佢日文最少係有啊。 如果你喺 Netflix 度揾咧，就真係淨係得 哦 飘零嘅啫，就冇后面嗰扎字。 哦，咁后面嗰扎字系写住乜嘢咧？ 后面嗰扎咧，如果睇翻日文咧，睇翻咩篇先？佢嗰个叫做 系啦， 要搵搵下。 唔系啊，我咪俾咗你哋咯，我有喺揾到资料。系啦，吓。 系，佢叫咩行代行篇啊？ 吓， 死神代行篇。 咁短嘅啦，死神代死神代行篇，系啦系啦。 系啦。 就係呢個啦，咁即係話咧，其實佢都預咗咧有唔同嘅篇章喎，佢夠膽死，咁就好似點啊？上次 Jojo 咁啊，原來只係開頭嚟嘅咋，乜你覺得仲會有得第二集咩？ 佢都好完整嘅個故事。 哦，即係今次佢就完整，就唔係好似上次 Jojo 咁。 個 ending 都係即係一個都係叫做一個結局嚟嘅。 都係一個 ending。 O K， 即係起碼叫做告一段落啦，最少。 因為佢原裝漫畫又係有分咩篇咩篇咁 嘅。哦，咁啊係，咁啊係。 系， 咁佢都叫做完咗一个篇章啦，最少系啦，无论有冇下 一 集。 整嘅故事嚟嘅， 咁啊系，咁又唔好纯粹 Jojo 咁，原来第一集嚟嘅咋咁，但系佢又 即系佢要打嘅嘢，今集讲嘅都讲 晒。系系系，咁啊系，咁你都可以咁讲，系咯，咁啊有机会先拍第二集咁啦，咁。 佢就话呢一个真人版就系改编啦，呢个单行本嘅第一卷至到第八卷。 哦， 系咪咁长啊？ 大家就 咁我唔知啦，因為我冇睇過漫畫，咁我都係睇翻哦，佢係咁講，係 唔係佢啲劇情應該係改咗嘅， 係應該飛咗好多 啦，濃縮咗應該係， 係啦， 應該濃縮咗， 係嗱咁我唔知啊， 係你講嚟講，睇過其有啲夾到嘅動畫咧，其實好難，佢有講佢嗰班同學嘅其實係。 哦、 即係佢班同學好多個角色都有自己嘅故事嘅，其實喺呢套電影版裏面咧，就基本上冇講過咁滯嘅。 哇！如果 係真係搞唔掂喎，係咯。 即係可能用日劇先講得曬。 咁我好奇怪，即係我係飛下睇下嘅啫。我感覺真係點？我真係睇蒙面超人咁樣，唔知點解。 啊，都幾似 啊！有啲似Oz啊，我覺得係。 哦。咦！我成覺得似科石都睇。 唔係人就一定係科石㗎啦。嗰個做法就似 O 屎嘅，我覺得佢 係。哦，你覺得佢似 O 屎嘅？ 因為佢要個女仔幫佢先至變身啊嘛，係。 哦。 哦。 係個女仔俾佢啊嘛，嗰啲能力其實係。 O K。咁啊，但 係你話個人嘅配搭，演員嘅配搭就當然係科石啦。 係。咁點解咧？因為男主角正係科石啦，係咯。 係啦。係。抽曬。 係啦，咁啊唔屎嘅喎，唔屎嘅喎，仲有好多科石人嘅喎。 系啦，呢度仲有埋二号咧，等流星都有出现添，仲系。 哦，咁佢做咩嘅咧？ 佢做一个角色咧，就叫做石田雨龙啊，都系一个嗰啲打嗰个虚嗰啲猎人嚟嘅，系就射箭嘅啦。 哦， 即系射箭嗰个 ，OK OK。 系另外一种。 好。 滅卻師啊嘛，係佢話係。 係。 滅卻師啊，佢係。 係啦，都唔止嘅喎，其實都唔止喎，仲有啊，仲有呢個女波石。 係暗戀啊，福士康泰嗰個新嘢維利賽啊。 哦。 Okay. 即係女科蛇啦，即係劇場版出現 係。係啦，頂上色 A 嘅個角色係。 係，即係都有買。咁我甚至乎懷疑啊，其實係唔係啊？因為呢個清水富美家走咗去做師姑啊，唔係啊，出咗家冇做師姑嘅，冇剃頭啫，最少啊，所以唔都啦，最少離開娛樂圈。如果唔係，我驚佢揾埋啊清水富美家做嗰個女主角先啊想。因為佢個女主角都係咁嘅樣嘅。 系啊 系，唔系佢呢个就黑黑面啫，呢、這个就 再唔系喎，清水富美家都有啲角色黑黑面噶喎，佢后屘有做啲唔系开心喎，系啊，咁我觉得点解佢搵个女仔都要好似嗰啲样咁嘅，咁佢咪其实想成个科石搬翻嚟？ 咁啊唔知佢啦，但系佢都搵到两个大明星啊，算今次系。 系嗱，讲埋嗰个女仔先啦，咁呢个女仔叫咩名咧？ 叫做 探 子花 啊？叫咩？ 探叫花，即系口字隔篱做个好似凤字嗰个。 哦，嗰、那个笑字啊。 啊，探叫花系啦。 咁佢其实咧呢度系即系呢个咩话无限的住人咧，其实都系佢同阿科石做噶嘛。 哦。 再加埋木珠国灾嘛。 系啦，咁其实即系无限的住人嗰个女仔啦。咁但系好似 系马仔话，住人今次好睇过无限之住人啊，我觉得系。 系咩？但系马仔话今次仲样衰啲、啊。 因 为 无限之住人真系好差噶， 系。 个女仔、啊，我纯粹讲个女仔。 唔系啊，我话个剧啊，即系套戏。 哦，个剧，哦，个剧，唔系马仔讲个女仔啫，系个女仔好样啲，好样啲。 唔係、那個髮型問題啊！今次佢成個師奶髮型，佢又大咗個樣衰咗好多啊！再 衰咗， 同埋冇乜表情，再加上佢今次係演得係 啊哦咁樣係， 佢啲整個師奶頭啊！佢原本公仔書原創都唔係咁嘅頭，佢整呢個拉到咁行窄條癲出嚟咧，那個頭好師奶啊變咗。 即佢已經係圓波碌㗎啦，個面型係嘛？你再整佢咁貼，咪更加覺得佢圓波碌咯，係嘛？ 唔知點解我覺得咧，佢有少少好似咧呢個真人版不 pass 咧阿小野咁嘅 feel 喺呢套嘢入面。 咦？咩話咩話咩話？唔明。 小野啊，佢似小野啊，你知啊？ 全之然啊， 全之然嗰個角色啊，係 啊 係 啊。 唔係你話佢似全自然啦，定係你話似個卡通入面啦？ 唔係似個動畫，唔係似個真人版嗰、那個、啊、 真人版你咪即係話似全自然？ 嚇、 啊，似咩？ 啊， 唔係個樣子，似 唔係啩？全自然好好多，大佬。 唔係話個樣啊，係話佢個感覺好似啊。 造型設計 哦，你話佢造型係嘛？咁、 啊、 你可以咁講嘅，佢係細馬咯，全自然。 攞住把刀嗰一種啊嘛，因為佢 全自然嗰個就大馬咯，佢好明顯係大馬嘅嗰、那個。係。 好明顯係加加加細馬呢、這個 係。 全自然係加加加大馬咁啦，你都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全自然雖則係咁，但係都唔知點解又好似 OK 喎，我又受喎，呢、這個女就真係唔知咧，真係唔係好得係。 我反而覺得佢似邊個成咗年嘅勞田愛菜咁樣，我覺得佢會唔會係 啩？勞田愛菜咁樣嘅咩？ 好似我覺得啦， 勞田愛菜唔係應該變咗阿邊個咩？變咗阿咩？阿周星馳個繼女咩？ 阿徐嬌 係咯， 唔係啊？ 變咗咁樣嘅喎，見到佢係啊，係啊，唔係咁樣噶。 哦，我用佢 同咗樣噶，勞田愛菜大個咗，你唔好將話勞田愛菜個細個個樣當係大人先啊！ 唔係，我係將佢細個個樣，跟住之後假設佢呢個碌唔變成大人。 哦，咁唔係啦，咁啊同佢講，事實上勞田愛菜而家大個咗，變咗徐嬌嘅，同佢講 係個面越尖啊， 長噶係啊，個面長噶，直情係尖噶，唔係長啊，唔係尖啊，係長啊，係啊， 長啊， 長同尖係兩樣嘢嚟噶，係 係。 起码唔系圆波碌啊，我面 系圆波碌嘅，系唔系圆波碌嘅？咁呢个女系圆波碌嘅，系即系我哋叫波子头啦，呢啲叫做系啦咁。 咁啊，唔係嘅，波子樣有波子樣可愛嘅，不過佢可能佢襯得佢唔靚啦呢度，即係仲要整到佢個頭咁嘅樣咁。咁同埋呢度咧，佢差唔多由頭到尾都幾乎係著住校服嘅啫，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佢一開始 即除咗係咪嬲尾？ 唔係，係 即佢都係要打嗰個狀態先會著翻佢都似古裝噶嘛。 嬲尾係嗰個係 咯 係 咯 古裝look咯。 係啦，咁佢係咪咁嘅咧？原本 嗯，我睇即係我平時見開啲人 cap 圖啊，或者漫畫嗰啲，佢其實全部都係佢嗰個戰鬥look噶、 啊，戰鬥狀態啊嘛。 係咯，我冇見過佢綁衫嘅好似。 咁但係會唔會喺佢呢一個篇章裏邊，因為佢失去咗能力，所以係咁咧？我唔知啊。總之佢呢套戲佢就係咁啦，但係即係差唔多全時間都係著校服啊嘛。咁我都咪話佢原本係咪其實佢想揾阿清水富美加幫揾唔到，所以揾咗呢條女頂上嘅咧？我有咁嘅疑問啊。即本来成套嘢就是科石嚟嘅，佢想拍到变咗啊， 咁样 唔出奇啊， 系嘛？嗱，咁佢嗰把好大嗰把刀，我觉得点啊？即系佢系好阔嘅把刀，好粗，但系点解咁短嘅？ 系啊， 即系佢一样长度，但系变咗阔咗啊？就系唔系？ 即系佢正常刀长度变咗阔， 系咯、 啊？即系佢唔能够做到成把即系超大马咁样做唔到，系嘛？ 咪但系 即系咁啊，真系冇唔喐系嘛？佢可能会 我见到佢呢把咁鬼巨型嘅刀，佢都叫做冇得喐，我都觉得哇，已经好犀利咯。 哦，咁你以为佢系金属啫？吓， 唔系，但系就算胶咧，你始终有个咁嘅体积咧，你都会好好浮啊咁样个感觉噶嘛。 咁啊唔知啊，咁啊系噶，佢系呢度冇到噶。 系咯。 不过就嫌佢点解短咗咁短咯？ 系。 呢、这个好奇怪咯，即系，佢可以唔做咁，即系佢唔做咁阔噶嘛，即系佢可以做翻一把大啲嘅刀，即系长啲、阔啲咁咯。但系你整体都系翻把剑嘅咁咯，呢把好似变咗短噶嘛，我最近觉得佢变咗系。 我都觉得系， 因为净系阔咗冇长啊嘛，系咯，咁啊好怪咯个感觉，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咩嚟？呢把牛肉刀嚟噶嘛，其实老牛嚟嘅。 反而我觉得系另外嗰个死神啊，乱即系同佢打。亂刺啊！我把嘢變咗做大刀嗰陣時候，個質感冇差咯。 係。 哦。 係 C C 嚟㗎係嘛？嗰、那個係。 佢食嗰陣時係 C C 啊！佢平時拎上手嗰陣時唔係 C C 喎。 嗰陣都好差係嘛？就算 我覺得好差。 係。嗯。嗱咁啊，唔知啦。我哋今日就唔打算同大家講曬或者講成個故事啦，純粹介紹翻呢套即係、就是、有得睇啦。呢套死神啦，我哋平時叫啊。或者票零啦嚇，咁啊有得睇，咁啊 Netflix 嘅啫，如果有 Netflix 嘅朋友就咁啊睇到啦。不過其實咧而家好似都網上都好多地方有得睇啦，係咪 都有㗎啦，都有。 即 係睇咧，點都會睇下嘅。以呢個 title， 不過就唔好期望太高啦，大家嚇。係 啦，個原因都唔係太高嘅啫，其實。 係啦。 咁但係以前有中意睇呢套嘅作品嘅朋友㗎嘛，我哋唔中意啫。 唔係個來頭又勁，佢係其實係2001年開始連載到2016年嘅喺少年針度。 即係你話佢係咩？幾多大嘅少年針作品啊？三大。 嗰陣時佢話有三台柱啊，咁嗰陣時講係其實係 One Piece， 跟住湖人嘅同埋佢 咯。係冇錯。 哦，哇咁勁 ，OK， 哇。 唔係咁係㗎，嗰時我身邊好多人都話好好睇啊，好好睇咁㗎，咁但我揾嚟睇魚，我又唔係覺得好好睇喎，點解啲人咁中意咧？ 但係喺呢三套嘢入面嚟講，死神係最低人氣喎，以我所知啊。 咁你係比三套比啫，但係其實佢嗰時都係受十歡迎㗎嘛。咁我就覺得同佢係佢故事講鬼呢樣嘢有少少助力嘅，我覺得係。 嗯、 雖然你唔好理佢，佢講乜都係打啫。咁但係佢裏面講鬼，佢哋係即係其實佢咪就係講死神咯，只不過係揾咗啲人嚟去做咁樣嗰啲樣嘢啊嘛。係。咁呢樣嘢的確都啲人覺得過癮嘅，當時即係呢條橋啊，啲人覺得過癮嘅，係咯。咁可能係呢樣嘢加持咗啦。咁同埋佢應該把刀係有自己選擇，係咪識選擇主人啊？呢樣嘢咁呢度係咪冇咗嘅咧？即係把刀好似冇咗 嚇，冇、啊。 即係呢樣嘢嘅咧。 是不是未講到呢把刀啊？我唔知道，因為佢未呢把未正式佢之後，因為佢 唔 係 後 後有 刀， 因為佢我估啊，因為我冇睇中，我冇睇嘅其實我睇咗少少嘅，因為佢後面本身佢又修練之後又變翻有死神能力噶嘛， 係哦，咁梗係啦，唔係點做落去啫，係咯， 咁佢仲有絕招啊？呢、這個都冇啊， 係未有咯， 系啦，咁应该可能即系而家好多嘢冇讲，咁可能同埋我自己觉得就可能因为佢系嗰啲即系点讲啲剑士咁样喺度系咁挑机，我啲吸引到人啩 吓，即系佢都系咩新选手啊，唔系新赞武嘅 新赞武咁啊，系佢分几队啲队长，跟住又每个人啲能力唔同，又喺度打咁样噶嘛，因为本身 哦，咁唔知啦，唉，唔知咩吸引佢嚟啦，我就麻麻地。 因为有个矮，我唔记得边嗰、那个诶，唔、记得咩名啦。嗰、那个有个矮仔系诶用冻气噶嘛， 吓 系啊， 唔系佢哋讲到嗰个世界观个设计好似好似好咁嘅，咁又话咩嗰啲灵魂系会有条线咁楞住咁样嘅，唔可以断嘅嗰啲咁嘅嘢嘅。好似第一集先有讲呢样嘢噶啦，系嘛？ 我唔知，因为开头我都冇睇噶，后边一啲又打啲咩破面啊，跟住佢哋一啲又…… 但系我就觉得呢啲你乱吹嘅啫，有咩即系有咩话点即系你作嘅啫嘛，系咪？系咯，我又唔系觉得有咩好特别嘅吓，因为呢啲系任你讲噶嘛，系咯，冇即系冇咩噶，你点设定都得噶嘛，系咯。咁唔知啦，咁总之佢的确系吸引到一班人嘅，我就觉得系关鬼事嘅，我觉得系关鬼事嘅。即係嗰班人自己好鍾意㗎，因為嗰時其實香港都有啲人抄呢啲橋，佢哋都鍾意㗎，即係總之咪就係講話啲人係即係嗰啲鬼差其實係人嚟㗎，即係意思鬼差唔係牛頭馬面，唔係原來係人嚟㗎，你明唔明？有啲人即係原來選中咗去做嘅嗰樣嘢，好多人抄咗啲人都受啊。咁我就覺得其實呢一樣嘢係吸引到佢哋囉，喺即係所謂設定只不過係呢樣嘢啫嘛，咁你話佢係外星人，佢就唔冇興趣啦、啊，你話佢係 MIB 要維護地球安全，咁有好多外星人嚟，佢可能佢冇興趣，但你話咧佢哦要喺嗰啲鬼裏面去平衡，咁佢就選咗啲人出嚟做啲好似呢啲咁嘅死神，咁佢咪有興趣咯？因為牽涉咗個靈界呢樣嘢嚇嚇，咁、因為你睇下而家近代啲即係幽遊白書之後就冇乜即係用呢樣嘢講噶嘛。 是 即是你 One Piece 咁咪玩海盜囉，玩超能力囉，係咪係囉，咁另外仲有邊套啊，胡忍咁咪忍術咋嘛，忍者咁最多有啲妖咁。咁但你話真係玩靈界咩，咁其實又咁又之後又唔係有邊套真係好勁啦，係咪 係。 係咪係咪咁講啊， 係啊。 咁你鍾意靈異呢個題材不嬲都係大題材嚟啦，我就覺得有一定嘅加持囉，對於呢個作品嘅受歡迎。我就咁即係呢個我純粹從我聽返嚟啲人口中講嘅嘢我分析出嚟嘅啫。唔係佢哋話係因為咁，我覺得係佢哋因為咁所以鍾意嘅。如果你撇開咗呢啲因素呢，其實佢都係打咋嘛，你唔使理佢㗎。係。 咪 咁佢同一眾嗰啲打有咩佢係咪特別出眾呢，喺打呢件事上面。 人打比較多添。 系咯，系啊，即系佢唔系喺打呢件事上特别出众啫，好多都好好噶做得。咁我就觉得佢因为有灵界呢个设定加持咗多咗咯，多咗样嘢令佢中意咯。我咁理解啫，因为我自己唔系 fans， 我纯粹想外人去咁样估啫，讲明估啫，都唔能够讲得上分析，系。 嗯。 系咁啦，咁啫 ，OK， 咁唔知啊，咁各位即系真系 fans 嘅朋友，你可以 feedback 下到底。即如果你係中意，你講下點解你中意咯，係咯，我就唔係好吸引到我嘅，係啦，係啦。 嗯，原來個導演佢原來之前拍過咩嘅喎？死亡筆記最新嗰集嘅喎。 即你意思係續集啊嘛？ 係啊，係啊。 即攞啲死亡筆記嚟近戰啊嘛，咁咪垃圾咯。 係啊，嗰部啊，仲有咩啊？ 係咯。 殺戮都市都係佢做嘅導演。係。 殺戮兩集啊？ 两集，仲有 咁啊！殺戮都市反而出色啲喎，相对 系，同埋嗰套边个大船洋啊，有川甲纯做嗰套打丧尸嗰套日本片咧，都系佢做导演嘅。 I am Hero 系啦 ，I am Hero 系冇错，就系呢套。 嗱咁啊，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因为我系偏唔系咁中意嗰个啦。 系啦，咁就咁究竟 即系你 讲 下有孙嘉纯打猫猫拳嗰套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我就系中意有孙嘉纯咯，唔系做嘢咯。 咁嗰套當然拍得好睇過有孫嘉純做嗰套咩話？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啦。 哦，明白。 即嗰套係睇到我連有孫嘉純我都覺得唔好睇，你先死啊嘛。 嗯。 呢套起碼有孫嘉純就算啦，我咪睇咯咁定，最少都可以咁。咁但係嗰套係有孫嘉純我都唔想睇㗎嘛，我明明好鍾意個原作㗎嘛，即係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啊。即係我仲話個動畫版做得好出色㗎嘛，但係點解個真人版我完全覺得唔好睇嘅？咁當然我又歸咎咗佢啊男主角度啦，即係藤原龍也度啦。不當然都唔係嘅，即係嗰套的確拍得唔係太過好睇嘅。嗰套嗰度唔關事啦，嗰度又扯遠咗少少。咁呢套就日本就應該舐曬嘢㗎啦，呢一套死神應該係 嘛？係啊，佢連好似好似一定過唔到十億 yen 嘅啦，五億都唔知過唔過到 yen 係啦， 係 喺日本嚟講，原來係一個失敗嘅票房嚟㗎啦。 即係會唔會係飛鷹俠嗰頭嗰啲啊？即係如果以改編嚟計，都係嗰啲 level 啦，係嘛？ 咁又飛鷹俠嘅製作成本太大啊，佢個票房係低過飛鷹俠添，咁就係啦。 但俾人鬧爆嘅程度咧？应该最劲嘅飞鹰侠啊， 咁就未止飞鹰侠咁劲啊嘛，飞鹰侠真系， 咪即系飞鹰侠咪闹爆咯，俾人系咯， 系啊，冇咁爆咁样。 咁呢个咧就要牵涉到咧，我哋讲过啦，其实咧日本动画动漫啦拍成真人版咧，其实就你差唔多咧系只可以话搞笑翻就有一定嘅即系安全度嘅，吓拍搞笑翻。即係起碼佢個氣氛係搞笑，你可以搞笑之餘打下都得。咁但係咧，你真係認真嗰啲咧，即係嗰啲故事咧，就多數死硬嘅，可以話死硬嘅。 或者係一啲非奇幻路線或者食奇幻路線嘅嘢低啲嘅咯。 奇幻路線啊，就係奇幻路線先至死啊！如果你接近啲現實咧，即係例如《死亡筆記》咁，《死亡現實》咩？唔係《死亡筆記》，除咗劉克之外。你都係出本書啫，咁本書你話就話佢有殺死人嘅能力，即係佢係咪冇㗎？你即係你意思咧，你拍出嚟個特技成分唔需要太高嘅，或者都仲 OK。 佢故事 即係奇幻可以其實唔特技成分唔高㗎嘛，咁好多鬼故都係人造嘅啫，佢其實佢冇咩特技㗎，即係其實五隻空靈冇乜特技㗎，精子冇乜特技係咪先？咁佢唔係奇幻咩？咁你鬼故都肯定屬於奇幻類啦。咁即係奇幻。都唔係嗰個分野，而係個特技成分。咁你科幻就一定係啦。咁就變咗你呢啲你一踩到特技成分要一定以上嘅咧。佢哋因為日本咧，我覺得佢哋只可以做到係特攝片嗰隻感覺啊，做到盡都係。 係啊。 咁如果你個故事咧係特攝片呢個感覺而承載到嘅故事咧 ，OK 嘅。但如果係特攝片以上嘅，你需要話真唔得喎，呢、這個古仔真係起碼都荷里活先拍到嗰啲，你就唔好諗啦。你嘗試去挑戰呢樣嘢，咁係冇可能拍到嘅。即等於大和號，你要拍到似樣，即就要係荷里活啦，係咪啊？ 係。 同埋我覺得有問題咧，佢揀嗰啲好多時咧，佢揀到真即係真人化啲咧，佢揀嗰啲出名都係好鬼死長嗰啲古仔嚟改咧。 係。 嗯。 是你睇即係佢啲咁認真呢認真嗰啲古仔呢咁長呢你冇可能做一套戲入面講晒跟住變咗佢即係選出嚟佢要嗰啲成分嘅時候支離破碎晒呢根本你係唔會好睇㗎。 因為佢電影公司考慮嘅就係佢要 look IP 㗎嘛。 係呀因為。 佢覺得個 IP 得佢咪做囉佢理得你原本嘅適唔適合改編啫。佢梗係冇考慮過適唔適合改編呢個元素先出事啦。 佢都係一定係揀名氣 嘅咁所以就話你揀名氣都好，你簡單啲啦，不如揀啲搞笑翻，或者有打有笑嘅，咁嗰啲就穩陣啲咯。 唔係，因為你有打有笑位嗰啲搞笑嗰啲咧，佢唔使咁多交代個故仔。 一嚟啦，二嚟個特技成分係咪可以即係冇咁靚啊？ 都可以 啊。即係嗱，你做變態超人咁變態超人相對都係啲戰鬥都多㗎喎、哦、咁但係因為佢唔係正經㗎嘛咁你有咩所謂啫佢我唔會要求你嗰啲特技好正㗎咁你咪做到特攝片咁咪演 ok 囉咁同埋佢的確係超人㗎嘛咁咪超人特攝片 ok 呀即係嗰個 feel 及到呀 係銀魂亦都係好好嘅例子啦 即係咩好例子喎 銀魂都係一個好好例子啦，係咪？ 咁銀魂絕對係啦，因為本身根本係搞笑翻嚟噶嘛。 係啊，冇錯。 咁唔通你要求佢入面呈現出嚟嗰啲太空啊嗰嘢要好真咩？咁佢喂大佬，佢個銀河鐵道畫出嚟，佢都夠膽死嘅。 系 卡通嚟喎，銀河鐵道有冇搞錯咧？咁但係佢係搞笑翻嚟噶嘛？咁你個咁好笑咯？點解頭先係畫嘅？咁好笑啊嘛？畫先好笑，係啊， 係啊， 係咯。點解美大陸個搞法咁假？咪假先好笑啊嘛？因為佢係搞笑翻咯。喂，你試下大和號，跟住啊，佢嗰啲女係好似佢咁樣笠個咁假嘅假髮啦，你唔得啦係嘛？ 梗係唔得啦。 即係佢反而寧願改咗阿心雪成個造型同成個人性格設定啊，佢寧願咁啊，你就翻啊，啊嗰時邊個做嘅話？嗰時係嚇？ 木村 唔係啊，嗰條女啊， 女啊， 心雪啊， 律山千明啊，喂， 咩啊？ 係律山千明啊，係 嘛？黑木美沙， 黑木美沙係啦，咁黑木美沙完全同心雪係大男都扯唔埋，佢就索性將心雪改咗做個女戰鬥機師嚟去就佢。哇，唔係啊，大佬，係咯，咁你不如索性將阿古代信改咗做阿 hero 咁啦，即係阿木村 hero 入邊個做完執埋嗰件褸啦，好嘛？改曬佢啦，好嘛？ 係。 即系唔得噶嘛，咁你变咗你成件事，你因为佢就系唔可以好似呢啲搞笑番咁笠个假发就做啊。 系啊，系仲有一日都系搞搞笑笑嘅都成功嘅，就是、雷鹏啊都几成功啦，系咪先？又系 雷鹏唔算成功， 成功、okay、 雷鹏唔算成功噶，其实一般嘅啦，即系虽然佢又未至于死， 哦、 但系咧似乎我又唔觉得日本佢算系好得噶。 咁呢個爆粗 band 有同埋呢個大白刀堂好多 嚇，點解你會無端提起嗰兩套唔完全唔關事嘅嘢嘅？ 哦，都係賣漫畫片啫，佢話。 哦，咁樣啊 ，OK。 啊， 咁爆粗 band 有會唔都算係搞笑啊？ 係咯， 係搞笑咁就 係咯，咁就。呢、這個大白兔堂係咩嚟㗎？ 咪露天開菜加呢、這個L 咯， 重新 知啊，露田爱菜啊嘛，咁但系嗰套系咩嚟嘅啫？即系佢系属于咩番？佢有冇动画噶？咩嚟噶？ 动画我唔记得有冇啊，不过有漫画咯。 咁系咩嚟嘅？ 都系正常嘅 生活嘢咯， 咁因为佢系属于系日常嗰啲，即系嗰啲啊嘛，即系佢正常世界啊嘛。我头先咪讲咗咯，即系你。你嗰啲係屬於正常或者比較正常嘅，咁比較正常咪就係你拍就咁拍鬼啊，或者拍死亡筆記都得嘅，因為佢只係要攞本筆記出嚟寫，咁你就死啫嘛。咁同埋佢係警匪推理啊，咁似嗰啲啫嘛。佢個超常成分講真，如果你撇開劉克嘅存在，其實冇嘅喎。你話有死亡筆記，其實就得嘅咯。 係啊， 即係嗰隻死神係咪事必要跟翻漫畫咁係咁嘅樣咁？咁如果你揾條友做咁林峰咁都得嘅喎，其實係嘛？咁冇人 得 嘅喎， 唔出就算得把聲都得添。 咁你咁講，咁殺戮都市 咧？嗱，殺戮都市咧算係拍得好嘅， 係咯。 雖然都係呢個導演，但係我起碼覺得第一集咧係拍得唔錯啲。係啊， 第二集因為唔夠錢嗰陣時好似話。 咁呢個係咪就係二數咯？其實佢算拍得好㗎。 系啊，二數係有幾部二數嘅。 咁如果大型到去到二世紀少年嗰只咧， 嗱或者咁講啊，你要先數咗咩先嘅？數咗寄生獸，其實寄生獸都算 OK 嘅。 哦， 係。 咁但係寄生獸咧，嗱點解咧？我試下解啊，因為呢兩個得咧，係因為佢係特攝片嘅元素承載到啊。你諗係咪？ 係明白。 殺戮都市其實你都話係特攝片嚟啫嘛 ，OK 啊，絕對你接受到啊，係咪？你其實同平時睇特攝片一樣啫嘛。咁佢係啊，佢絕對係啦，即係一班選中嘅人保護地球咁打外星人咁。咁你出嚟，就算啲外星人佢唔係整得好真，咁唔緊要嘅，我當睇蒙面超人啫嘛。咁我覺得佢個完成度高過蒙面超人啦，嗰套嘢。 係。 比起平時蒙面超人高完成度啦，即係最早第一集嚟計，我完全收貨。咁因為你係用到特攝片嘅嗰個元素承載到呢，咁其實就得嘅。咁你首先講另外寄生獸其實都係呀。 係。 即佢個特技成分就係佢有時出招嗰一下咋嘛，出嗰一下咋嘛。咁而佢你都可以話其實佢係特攝片嚟㗎喎，事實上亦都。佢個類型。 即係佢可以入於特攝片而你接受到，但有啲故事就唔得啦，你就唔可以當佢特攝片咁睇嘅。你覺得雖然佢完成度係特攝片，但你就覺得咁就 cheap 嘅啦，咁嗰啲咪唔得咯。 係啊， 係啊，你唔可以接受咯。咁你想啊紛紛提過二十歲的少年，其實二十歲的少年喺個特技上咧唔得嘅。 嗯， 即唔。点解即系你要当唔系好你好正经咁睇先咯？ 因为二十世纪少年佢需要嘅特技成分亦都唔高嘅，其实系。 即系你觉得嗰个大铁头 嗰度话有个机械人啫，第三部你其实前两部都系冇乜特技噶，其实佢系。 系。 佢都系用个剧。 第一集系咯，但系跟住咧就有少少我都系有啲唔做唔到啊。 我都越嚟越差嘅，好似我記得。 即係第一集，因為你仲係牽涉嘅嘢少啲嘛，即係最怪都係朋友啫。咁朋友都係笠個頭啫。咁同埋 唔牽涉大型特技就應該。 同埋咧，佢做咗出嚟咧，我就當係溝片，因為其實佢就玩緊好多流行文化嘅嘢，咁即係你要咁嘅角度咯。 嗯，係。 即係佢只不過玩翻好多係咪特攝啊，或者好多動畫入面嘅嘢喺佢個世界出現翻啊，咁你要咁嘅角度睇咯。咁如果你本身你認真睇，其實我覺得佢唔得嘅，係。 你我 如果認真睇， 我識得嗰啲中意呢套漫畫嘅人，個個都喺度鬧呢套戲唔得嘅，其實就， 嗯。 佢好努力去重現㗎啦，佢就唔係 hea 做嘅，因為好似導演係咪都係邊個嚟㗎？好似係啊。系咯系咯系咯，所以其实你话喺个导演嗰部分，我觉得佢做交足功课啊。但系你话喂，咁你知道日本嘅特技砌得咁多嘅啫，即系做足都系特摄片嘅啫嘛，你想点啫？系咪先？即系如果日本拍沙窝拍劲片卡邦嘅啫，你觉得佢会拍到变真系变咗星战嘅咩？你觉得有可能？唔可能噶嘛，系咪？系咪先？嗱，你谂下啦，我俾你日本，你真系拍，其实唔系啊，好似咪拍过咯，光子帆船咪就系沙窝嚟噶咯。咁啊出咗嚟咪喺度太空嘅特摄片，咁咪即系卡邦嗰啲嘢咯。咁系咁嘅啫，或者宇宙战队嘅啫，你想点啊？咁你唔能够要求日本去拍得到星战出嚟噶嘛？咁所以咪就系以呢个高度，你就千祈唔好去掂。如果你嗰个动漫题材系，哇，讲到呢啲嘅，咁你就唔好啦。如果你咁强行拍，你拍出嚟都系。最多都是似特攝片咯，你預咁啦，完成度好高的特攝片咯，俾盡你都係，但都是特攝片咯。 係，冇錯。 咁所以上次進擊的巨人啲人鬧㗎，我話你唔係啊，你當特攝片睇 OK 嘅喎。 嗯。 咁但係啲人都唔接受嘛，佢話唔係嘛，但其實係嘅喎，其實原本佢個概念根本就係鹹蛋超人。 係。哦。 原作者自己講嘅，即係佢咁變身出嚟，同埋點解佢嗰啲肌肉，其實肌肉就係、是。白同埋红啊嘛，其实咪就系含蛋超人咯，系啊， 系， 即系佢根本个主角咁样变身，同埋佢有队队员，佢系其中一个队员咯，变身根本就系科学巡逻队嚟嘅，即系起码佢最初佢其实就系咁样嚟嘅，咁但系因为佢初头一大段佢都仲未可以变身，啲人就当咗系第啲嘢，即系当咗坑街 game 咁睇啫嘛，变咗系反即系政府啊，咁佢当咗系咁啫嘛，其实根本就系打怪兽。其实系打怪兽，佢反而去到真正讲打怪兽咁款嗰啲位，啲人就唔好中意睇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佢都系中意睇翻啲人，即系咁样去斩嗰啲嘢嘅，佢都唔系 睇兵长嘅嘛，啲人 系咯， 系啊，其实啲人个中意都唔系喺佢变巨人 嗰度，因为巨人同巨人打其实唔系咁好睇嘅就系嗰件事，同埋你会觉得好 喺呢个睇佢呢个题材上。观众唔系想睇呢样嘢咯，起码 同埋好似觉得你都有一变巨人啦，都唔系嗰种意欲性强。 其实根本佢系特摄片嚟嘅，所以佢用特摄片呈现，其实反而唔系有问题嘅。不过观众唔接受啫嘛，佢嘅理解佢唔系特摄片啊， 系 其实佢系啊， 由呢套嘢由真人版唔接受到佢真正原创都变咗唔接受啦，而家都 佢根本同阿坑街 game 一样噶，根本系因为其实系嗰、那个。反嗰個潮過咗啊，唔關事㗎，你唔係佢嘅問題嚟㗎。其實嗰條得都係因為食住呢個反政府潮啫嘛。咁啊，同坑街 game 係一樣㗎。 好明顯係啊。 嚇呢、這個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理解啊？所以你又唔可以怪佢，唔係套作品，唔係套作品衰咗，而係班人自己嗰個心態過咗啫，嚇雨傘過後啫，係咁嘅。嚇、雨傘過後咪我咪唔會再睇你啲坑街 game 咯，唔再識得邊個係。將翻 Lawrence 亦都唔會舉起三隻手指咯。 佢一举净系剩翻只中指啊。 系。 系。嗰时黐线到嗰啲咩泰国嗰啲，佢哋真系举个十只手指做翻《Hunger Game》嗰啲嘢噶，大佬出街上街黐到咁噶，有人七一真系整啲进嗰啲巨人嘢出嚟噶，系。而家冇啦，系啦，咁变咗嗰件事同嗰个政治冇再挂钩啊嘛，因为其实嗰时得系因为佢哋个思想上同咗个政治挂咗钩咋，你唔好以为佢真系中意你嗰套嘢咁天真啦、啊， 嗯， 即系又系碌咗呢张卡啫嘛，系咯， 我明白， 嗯，系啊，咁样啦，咁嗱，咁呢个头先你哋系咪倾偈有讲过话同个原作系咪有啲咩对比定点？ 头先我 改咗啲 啦，应该咧就系话呢一个电影版就将个原著就简化咗，好犀利。好多时讲嗰集同学，其实阿马仔话将来咧每个同学都会有超能力嘅，但系呢度咧连讲都冇 讲。哦， 系、 即系唔系无厘头嘅，即系嗰班友后尾都系识打嘅。 系，即系你为赛嗰个角色就之后会有超能力，就连啲破面都要走去捉佢做，即系要争夺佢嘅，变咗系。 哦， 系、哎，咁佢就咪真系女科石咯喂， 吓、啊，咁都系嘅， 系咯，即系原来完全对应咗科石啲嘢嘅，唔怪得佢揾晒佢嚟做啦。 咁啊，佢呢个就简化晒，完全冇提过啦，套呢套电影版就 系， 嗯， 系咪未做到嗰度啫？唔系简化嘅，系嘛？即系佢只系介绍佢出场，佢谂住会有下一集嘅，有机会系嘛？ 唔係咁呢就係呢啲冇辦法啦，因為本身個原裝咁長個故仔，佢要做套戲咁啊，係好多未講到啊，全部。 唔係啊，我大可以覺得佢哋可以效法咧以前啊亞視版嘅《中華英雄》，佢先做咗後邊嗰啲先得啦，佢再拍翻前面噶嘛，都得㗎。係。 哦，其實咪 不過係啦，其實我就係講唔知點解次次。真人化咧都系永远系开头开始做戏嘅，系开始唔使嘅， 唔止系开头做戏啊，系嗰啲蜘蛛侠咁咧，每次都重新由开头做多次啊嘛， 系 系啊， 唔知做咩噶嘛，咁你中间咪得咯，你中间做最精彩嗰段先，咁如果嗰段啲人受啦，你讲翻之前都得噶嘛，你问佢哋点解啦， 第一几次嘅啫系， 即係其實超級英雄咧都唔使一定第一集係講佢點樣嚟嘅，真係唔使嘅，我覺得係。 係啊， 每一次都講一次佢點樣嚟咯，真係好悶啊，大佬。 咩？就算蝙蝠俠佢第一集都唔係嘅，一出現就蝙蝠俠噶啦。 哦，係啊，係啊，係啊，明明 Michael Keaton 冇，佢係倒敍咁先講翻佢細個，即係父母俾人打劫嗰啲嘢噶嘛，咁唔係咁樣好啲咩？系啊，其实可以咁嘅，你唔讲都得啊。其实我觉得甚至乎，点解蝙蝠唔系蝙蝠，超人咪超人啦。系啊，咁你中意佢第一集啦，啊，佢跟住后屘讲翻俾你听，点嚟都得噶，系咯。使咩？使咩一定要系顺序啫？嗯，咁你做咗唔系你即系 new hop 啫嘛？你 star warm 你系咪做咗 new hop 先？ 系啊。 咁你得你先再讲啊，系咪先？你唔得，你安排咗咩九个古仔嘥气啊？你大佬。 系。 系嘛？即系你呢集得先讲啦。咁你呢集最紧要好睇，唔使讲嘅。其实你得一个目的嘅，就呢集啲人话好睇，我想继续睇，咁你先至有得讲噶嘛。呢集好闷，唔想再睇，咁你铺咩啫？铺咩？铺乜啫？ 系， 即系你又同人讲唔系嘅，你挨过呢三套戏都系第四集好好睇嘅，你唔好去死。 啊，咁第四集我先买飞啦就。 点会有第四集啊，大佬？你第一集扑食。你明白嗎？除非你話呢佢好似 Lord of the Ring 咁呢佢個電影計劃呢係已經做緊㗎啦。 係一 唔係睇下先喎，係一開始呢佢已經係三出戲嚟㗎。係 啊。 咁可能呢你就根本完全唔會呢一集嘅票房影響到後來嘅製作嘅。亦都唔可能cut嘅。因為其實已經拍緊或者已經其實拍咗㗎啦。只不過我出街嗰陣呢就分開嚟出，即係好似呢個三國即係上次嗰度咧，咪啲人咪話：咦，點解得一半嘅就咁樣？即係其實佢係，即係赤壁啦，係咯，即係赤壁係拍曬噶嘛，佢唔係睇下頭嗰集得自拍。即係其實佢點解套戲好長咁，別即係分開做。咁你我貼定上畫嘅，咁 OK， 咁你咁樣即係叫一雞，即係抽兩次水咁啫，係嘛？呢個叫做 即 係 咩？ 你咪一係就咁玩咯。 飄飄又 即係你其實咧，而家嘅所謂電影咧，其實我都唔知道其實同電視即係就係似日本啊。其實個相差又唔係咁大嘅喎，你咪索性真係拍長少少，即係一次過拍曬三集嘅，咁你咪逐即係可能你與神同行咁，你咪好快嘅，可能半年就會出㗎啦。咁下半年又會出埋下一集，你咁樣做咧就反而啲人 O K 嘅，因為你係設定有下一集㗎嘛。 系， 咁你如果你做到呢度，其實未完嘅，咁啲人都 O K 嘅，因為你肯定半年後就會有下一集，咁即係啲人就會當睇電視咁追啫嘛。你又唔係做完呢集，根本都唔知道有冇下一集，咁你又有一個強行想開電影系列，咁你咪即係咪想壞咗個腦啊？ 你學行先學走啊？ 唔係未行先學走啊！以前如果你係要摸住石頭過河嘅，咪摸咯，你得先。諗下一集吓嘛，一唔係佢一早就諗要拍下一集，但係佢做呀唔係喎，做佢就實質係摸住石頭過河喎，咁咪有問題囉。係、咪你都做咁、你咁做法你覺得真係會有下一集？ 係呀、 都幾好笑㗎囉、我覺得你啲咩你呢啲咁嘅計劃有冇計劃過㗎你呢啲計劃。 有啲戲直情死咗之咪即係分歧者佢諗住第三部分開上下集小說，結果第三集奶得好勁，跟住之後第四集冇尾啦，即係真真正正啊嗰、那個，唉， 咁樣未完嘅咩？ 冇尾啊，係啊，未完噶。 咁未完嘅咩？我以為完咗噶啦。 啊，係咩？哦， 唔係，係喎，好似又係未完嘅喎，又你講起又好似係。 唔係做咗三集啦咩？ 但係其實佢好似係。是拆開咗㗎的確本來是 即 是 第三本來好似係將三變咗做又好似 Harry Potter 咁囉臨尾嗰集就一變二囉咁但係佢好似係真係冇咗四㗎喎又 唔係因為佢學曬所有套路都係咁呀由 Harry Potter 開始跟住之後 Twilight 呀跟住 Game 啊 Game 遊戲嗰啲全部都係臨尾分開兩集㗎喎要 係呀但係初初係得㗎咁但係唔得啦嘛後尾咁你後屘咪去到呢、這個啊？邊個咪戒咗呢一嘢咯？即係個咩移動迷宮咪戒咗咯？佢 promise 大家第三集真係完啊嘛，唔會拖多集啊嘛。咁結果第三集又都叫做班人入翻去支持喎，反而我又覺得佢 OK 喎，即係佢有個好嘅收場喎，最少呢套作品。 佢起碼冇死得死直喎，第三集會。 佢明明第二集好差㗎啦，變咗喪屍片，啲人鬧到飛起㗎啦。是要个导演出嚟话俾次机会佢咁样啊，大佬 仲够钱仔， 同埋个主角系炒车嗰阵时好似话， 系啊，佢话绝对唔会呃多大家一次整金十，一定系预期第三十系完结，咁啲人咪先至肯睇多次啊，系啊， 系啊， 咁咁样玩咯，咁你谂住你仲要呃人，你三部曲咪三部曲啦，你又整乜鬼嘢啫？是要拆多部又要搲多次錢即是你是不是真的咁穩陣啫你那個 IP。初初幾套當然是啦 ,Harry Potter, Twilight 當然是啦你本身那個小說會不會那個受歡迎的級數是不同你其他那些啊 其實我那時候都鬧啊不過爭咗我那時候還未。 不是他是鬧 但 是 未寫起 的。小說本身那個號召力可以 cover 到佢呢樣問題啊嘛， 係啊，佢啲人唔會捨棄佢啊嘛，仲有可以吸引到佢要睇啊嘛， 係咯。咁但係你後尾嗰啲係會唔會個小説太咁？佢當然都係屬於暢銷，喂，暢銷都有可以爭好遠嘅喎。 係啊， 即係人哋嗰陣 Harry Potter 同 Twilight 嗰個暢銷係真係好勁噶嘛。咁你後尾嗰啲暢銷會唔會有個層級上嘅分別啊？定去到？咁你又以為自己可以繼續咁樣玩咪好明顯個市場已經證明咗俾你睇人哋唔受啦。咁同埋呢啲招玩多兩次都可能我就算當你層級一樣人哋都唔受啦仲奶奶過你女嘅喎即係奶過呢招嘅嘢啦唔係同一個公司呀奶過呢招㗎喇喎你咁搞我唔睇呀成個氣返呀絕對係發生嗰啲咁嘅事啦係咪先。你第五天劫就仲大鑊啦拍咗第一集已經冇下一集啦。 是 吗 吓乜佢諗住拍系列呀我唔知呀、啊。 喂有冇搞错第五天劫本来就系系列嚟嘅大佬点会冇諗住呢 喔。 好明显佢要救个細佬嗰件事系未完㗎嘛咁点会唔系呢喂你开得呢啲书就一定系系列㗎啦。 喔。 系啫，咁你 好似《魔衣厨》系咪其实佢套书都未完，好似都系收咗咯，系嘛？ 佢《魔衣厨》好似多好多嘅，即系佢啲篇章可以多得好紧要嘅， 佢七本， 即系你又冇话拍晒嘅吓。 唔係佢七本書，佢依家暫時拍咗三本書啫，係應該都冇尾噶啦。魔衣廚係其中一 本，即係佢唔係真係諗住拍曬嘅，咁所以呢個就你又唔可以話佢，即係得佢咪又拍咁嘅啫。佢嗰個係，即係佢冇話過係一開始諗住咩系列電影嘅嗰時。佢見第一集都 OK， 咁佢又拍第二個篇章，即係你詹士邦得佢又拍第二本書咁啫，拍到冇曬啲書先再自己作咁啫。咁佢冇話第一次就諗住係一個系列嘅唔同嘅。 嗯， 咁你綠野仙蹤啊，你個知唔知綠野仙蹤其實有好多個故仔嘅，但拍嚟拍去都淨係拍翻第一個嘅啫嘛。 係啊， 係。最多拍埋第二個啦，所謂 return 啊，叫奧斯啦。咁但係冇啊，你跟住原來。后尾嗰啲佢哋全部冇拍过真人版㗎喎，亦都冇人諗過將呢個綠野仙蹤即係咁拍落去㗎喎，冇㗎喎，即係大量角色其實都未登場啲，甚至乎咁但係咁，所以你話呢啲呢佢本身係超越三本嘅小說嗰啲一大扎系列，叫佢又反而佢哋又唔會諗住開系列㗎喎，佢哋一開得嗰啲通常都係幾本書啊嗰啲，同埋佢係揾嗰啲咩嘛 ，Young Adult 嗰啲書嗰啲市場，佢唔係揾童話啊，Young Adult 咁同埋都係好新嘅，好近年嘅咁咯。咁佢要即刻食嗰班係即時嗰班觀眾啊嘛，即係佢趁佢都仲係嗰個年紀啊嘛，即係得幾年內嘅咋嗰啲書係啊。咁你嗰套另外嗰套乜鬼啊？上次阿芬芬。睇過嗰套呢搵啲兔仔都係試嗰個叫咩話嗰叫咩滅境啊。 滅境啊。 係囉。咁嗰啲唔係諗住系列㗎啦嗰啲。即雖然佢本書其實係有。係呀佢本書反而佢係有幾本㗎喎。咁但係佢又冇諗住系列㗎。係囉。即係都係試下拍下先咁樣。係囉。咁你呢個係正常啲嘅狀況囉。咁佢哋而家嗰啲話都唔。其實都好危嗰啲，佢都諗住系列嗰啲咩 Darkest Mind 嗰啲啊，咩暗黑之心啊，你諗住開系列啊，即係我都唔知點解佢會覺得可以咁、啊、其實而家 Venom 都睇拍都其實佢諗住係咁，但係我都唔知點解佢覺得可以。 嗯。 啊、即係佢話咩嘛？其實係個蜘蛛俠世界系列啊嘛，但係佢蜘蛛俠系列就冇蜘蛛俠噶嘛，咁先犀利啊嘛。 是 即是 咩即是他想住是咁 spin 啲唔同嘅蜘蛛出嚟係咪，即係下次又拍另一個蜘蛛係咪，或者拍 Grand 咩白仔與博士呀、 啊、唔理佢啦，唔係呀，佢要完全同嗰個原裝蜘蛛即係分隔呀、啊、你白仔與博士蜘蛛都係蜘蛛俠呀，佢可能拍 Grand 呀、啊、拍第二啲蜘蛛俠呀諗住。或者拍啲怪人啊，咁你覺得得嘅咩？即係但係嗰個世界冇蜘蛛俠嘅喎，你覺得得嘅？ 拍嘅豬啦、啊，快啲。 係有係啊，有隻豬嘅蜘蛛俠嘅，大家唔知道如果睇過漫畫，係隻豬嚟喎蜘蛛俠。係。係隻豬嚟嘅，係。嗰係你當係有少少搞笑咁樣嘅啦嚇。咁佢係咪諗住咁嘅咧？我見佢好似係啊。佢嗰另外嗰度咪整咗個蜘蛛俠世界嗰個咪用咗黑仔啊嘛。同埋係咪有阿 Grant 啊？就係、 是，都有蜘蛛俠嘅，有 Peter Parker 啊。嗰套反而有翻蜘蛛俠，哦，咁好啲，係啊。咁但係佢啲真人電影反而想排除咗蜘蛛俠本身嘅，係因為蜘蛛俠你要睇就去睇 Marvel 嗰個啦，咁樣咯，係啊。 嗯。 海佢咪直情即係唔行達啫嘛，即係咩話？佢哋咩買咩買大噶嘛？ 係補翻個咩？補翻個遺跡咁樣，係咯。 補返個遺跡累街坊㗎嘛。 買大補返咩買細又補返咩，唔知買一個大定細即係補返個另一邊嘅大補點數係啦咁樣嗰個啦。 係囉。係囉。 係啊。 啲累街坊㗎嘛嗰啲㗎嘛。 逼自己。 跟住咪俾人打囉。係呀。 係。 俾人打囉。你有咩下場呢？就係俾人打囉，有咩下場。 嗰個你吹到個漲咩嗰個。 吹你唔漲㗎嘛。系咯，下次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首先哦，咁啊嗰啲啊嘛， 改造啦，係啊，下次就走 先。咁你有冇搞錯啊？呢啲大公司做埋啲吳孟達嘅嘢，做埋啲三叔嗰啲嘢嘅，係咯，真係唔知佢啦。唉，咁啊睇啦，我都話咗 Venom 唔應該賴嘢噶啦，你唔信你咪睇。係。 嗯。 即係佢 Venom 裏面做返加爾巴啲嘢咋嘛，其實而家係。 好啦。 哦。好，有冇？冇啊，呢個咩飄零係咪死神。 冇乜啦。 講到 Marvel 啦，大佬就冇咗咩講到。 好啦，下次可以再詳細啲講到嘢。今日 下次先至真係講翻個電影啦，係啦，等翻阿筆打翻嚟先。係 啊，因為我哋都唔熟嘅， 係啊，我哋講到當係真嘅一套電影咁樣照睇，我哋係當蒙面超人多啲仲嚇死未？係啦，條女就唔正咁講呢啲係嘛？即係跟住數一大扎蒙面超人人出嚟咁樣。好，咁下個禮拜先同大家正式講喺呢度啦，好嘛？ 嗯，好。 嗯。